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V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张静，考古编辑，患免疫系统疾病30年，在治病过程中成立了病友会，无偿帮助同病相怜的人。同时他开始旅行，登山，跑马拉松，做一切真心喜欢的事儿，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光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静。患病30年，张静选择了接受，以平常心积极治疗，但是他看到太多病友的纠结、焦虑和无助，他觉得自己应该帮助他们，帮助这些同病相怜的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他创办了病友会。他跟病友说，我们都带有特殊的标记，你我因这个命定的缘分来赴生命之约，相同的病情，相同的心情，分享境遇，相伴同行。我先行了一步，探到康复路径，诚心相邀，请跟我来，随我一起走出病痛。当初您成立这个病友会是怎么考虑的？ 我对我的学术上没有太大的追求，但是我对我的生命会有很大的追求。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怕死，所以呢，我会很在意我怎么活。然后我在意我怎么活的时候，我就一直会思考自己怎么活。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可能我的学术，我做的工作，同样的学业的专业的人都能做。但是我能给别人的精神上的支撑，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给的。我曾经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信某一种佛教的一个朋友，他就让我参加他们那个宗教。我参加过他们一些活动，但是我没有办法相信。后来他说，你看你现在生病了，这个是给你的一个机会，你信了你就会好。我说那我更不信了。我说我是那个搞社会科学的，我不能说你一说我就信，对吧？我得想明白才行。但是他当初有一句话说的我后来影响很大，他说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我现在的编辑工作，其实我编辑的也是我们考古专业很重要的一套书，就有点像那个考古大百科这类的哈，它是中国考古学系列书9卷本，我现在已经编完了其中的5本。我就觉得我能做到这个，一个学考古专业的人能够为你的学界出一套经典就很好了，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是我为他的整个编辑出版和他的所有的订正我竭尽全力，这就可以了。而且你的编辑工作也被大家认可，这就行了。 觉得那个不是人生的主战场， 不是 你的使命的最重要的方向。 没有，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我一生能把这9本都编完，我作为一个编辑就是很欣慰的一件事儿。 但是也仍然有别的事情要去做才能觉得更圆满。 也不是为了圆满，就是你会心有所想，因为你从疾病走过，你知道所有的病痛，所有的亲人不能给予的安慰，这不是 所谓同病相怜， 对他们的那种灰心丧气，就是你做化疗的时候那种没有任何止痛药能给你，没有任何 能够支撑你的全身的难受， 那个东西只能自己扛。 对，因为你知道，所以你能够知道他们遭受什么。我为什么现在会每个星期去协和医院不同的门诊会去转一下，其实我就说我就是让你们来看看，你们可以像我一样， 我好着呢， 回到这种健康，拥有你可以拥有的一切。因为在我30岁的时候没有人能告诉我，因为医生告诉你的就是你一辈子要吃药，你永远是病人。我也接受了，我对这个不反抗，因为我自己一年住4次院，我看到了这种状态，而且我看到了病得不可收拾，从早晨10点钟一直打点滴打到夜里12点，然后长发像洗拖布一样在洗，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你会看到10岁女孩去世，那个比你失去亲人的那个伤痛还重，因为那个是什么都没经历过的生命。所以你希望给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那种面对艰难的人支撑， 因为自己知道他的难。现在社会上志愿者很多，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很多，但是你不一样，因为你经过这些，你给这些同病相怜的人的这些关怀，那个是他们更需要的，因为你经历过。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像我们曾经有一个所长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得病了，太认真了，太追求完美了。所以呢，也许我知道我们这类人可能纠结的地方，我能够说到他们， 能说到点上， 也许他们会抱怨家人，会抱怨环境，甚至会不断的在抱怨，包括在群里，有的人就是很纠结，你给他所有的解答他还是不满， 那你怎么办呢？ 是真的，所以为什么说 觉得很无奈啊，或者有的时候身心俱疲的那种，我也是个病人呢，我已经为你们就操碎了心的那种感觉，好像 就是我现在 还是不能做到你们最满意。 其实他们对我批评倒没关系，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委屈吗？我都替你委屈。 不是，他是这样，你是觉得他不理解你，你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我愿意帮助他们？我觉得我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内核。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好，也不是为了某种什么别的追求，就是你要让他们看到生命的美好。而且生命的希望，他们去到医生那儿，会去觉得医生给他们希望。医生如果说一句话，或者医生对他们的态度的好坏，或者医生给他们加减药与否，都会影响到他们。 就琢磨好几天呢。 对， 嗯。 但是，谁能让他们看到可以更好？我只能说，我就是被上天厚待，所以我要告诉他们，告诉大家，可以，你可以的，关键就是你要自己走出来。 对呀，那您是怎么做到这么好的呢？ 怎么 大冬天的还能光着腿穿裙子，你跟我根本不敢。 现在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大夫说我的话，说我是一个听话的病人。我真的是认真严格的遵医嘱，甚至当医生告诉我你可以不吃药的时候，我还在吃，我因为我犯病犯怕，我宁肯吃，你不是说吃一辈子没关系吗？我就吃一辈子好了，我不想停，我不想折腾，我宁愿有保护。到最后实在是觉得没有理由吃药了，因为你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不光超过了你的过去，甚至超过了你身边的人，完全有健康的自信，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把药停掉。 这也不光是谨遵医嘱那么简单吧，是不是还有您自己的，比如说从事户外运动，跑马拉松，甚至光脚跑马拉松， 那都是 这些 后来的事儿，那都是我好了， 那就是好了以后才做的事。 对对，都不是为了治病做的， 不是为了治病做的， 对，全都不是。 哦， 我其实为治病做的唯一做的就是大夫让我用药我就用药，当然我还会自己就是比如说去看看中医，真的很听话。 嗯， 而且我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跟我这个大夫，我觉得应该是 缘分不浅呢。 对，你想我们三十年就是朋友， 是 我们有一段时间过年是在他家过，就是跟大夫完全能够敞开，所有东西都可以沟通。 嗯， 包括有的时候觉得我出现什么症状，我去跟大夫说，我说大夫，我得查查我的肾功能怎么样。然后他问你为什么要查呀？我说你看我脚肿了，他就会说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我说那我不管，那个他说你看我脚还肿，我真的看他比我还肿。我说那我不管，你是大夫，对，你是大夫，你心里有数。 嗯， 我心里没数，所以我要查。可能在这点上我有一个坚持，就是我不要让我心里有阴影。 嗯， 比如说如果某一次检查我出了一个过去不曾有的异常，而这个异常又是一个很危险的异常，我会很在意。但是可能下次检查的时候要等一个月，那我就想我怎么办，我会纠结一个月哈，我会一直担心这个事儿。那我当时协和医院还好挂号吗？ 嗯， 所以我后来想那我就不用等这个大夫，我就随便挂个内科，然后 我 马上去做个检查， 我得先心安了才行。 对，我要马上搞定自己的情绪。 嗯， 所以我就是所有对健康的纠结我会很快短时间内把它解除掉。这个是我一个心无挂碍的一个就是方法。 嗯， 所以我不纠结，就是我从来不为我的生病担忧。虽然我后来看到的这个大夫当时非常年轻，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 心里打鼓是吧， 哎呀怎么挂这么年轻的一个大夫啊、但是他非常好，而且呢他刚从国外回来，就是很多理念很多用药都是自己有想法去尝试不断的去做的，非常优秀的一个大夫，现在就是顶级的。 嗯，所以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有多重要。 嗯，就是我们后来一起做这个病友会的时候，你想一起做了十年， 嗯， 每次活动都是他或者他夫人去给我借钥匙，协和医院的讲堂钥匙， 这么细碎的事情 一个大夫 都肯做。 对，就是你真的好感动。 嗯， 你被医生感动。然后呢当时免疫科的所有的顶级的专家都给我们做过讲座，然后后来相关的科室比如说骨科，比如说妇科内分泌相关的大夫都请到，在协和啊，在我们当时所有的资讯不发达没有机会直接听到最准确的医学信息的时候，是这些大夫在做。而且我也挺有意思的，我作为一个病人代表参加过全国风湿病协会学会的大会，然后去跟医生讲我们病人希望你们做什么。嗯，所以这个就是我认识我这个大夫非常幸运的地方。 嗯， 因为你心无挂碍，你知道你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 嗯， 你知道你真要不行的时候有只手会把你拽回来， 这种踏实感太重要了。 对，所以我很幸运，每次觉得自己很幸运的时候就觉得应该做什么。 嗯，所以你做志愿者。 对， 做这些病友群啊，无私的给他们提供帮助，还经常要被他们 还 被他们说两句什么 啊？对，他们有人会退群嘛。或者你跟他说，他说我的收获一点不大，我说我把我的文章都发给你了，那个就是我治病的体会和我建议啊，他说我没觉得有收获。 那也没办法。 对啊，你很无语、 就是、你就做了你该做的事情。 对对对， 嗯， 不是所有的人你想给就给得了， 是 也不是所有的人需要你都给得了， 是 所以这个也不用纠结。 就做自己尽量能做的事儿，对吧？有缘人自然能， 对， 能够接过去。嗯，也是一种心安嘛。 包括现在有一个病友是个男士，40多岁，他得病以后他就很纠结，你跟他谈吧也免不了他的纠结。 嗯， 我整天胡思乱想，我说那你看书看不进去，你说你怎么办？ 我有一天为了他要去看大夫之前的纠结，跟他微信两个多小时，但是他还在那胡思乱想担忧，你怎么办？后来我说，哎，我建议你听音频吧，听这个音频，你每天呢有一点感悟告诉我就好。然后他还在那儿，我说算了，你要不愿意做没有关系，嗯，其实对我来说跟你这样交流一点收获都没有，但是呢如果你肯做，那真的是把你从胡思乱想里拉出来。然后他说好吧，他现在已经坚持一个多星期了， 嗯， 坚持八天了。 张静，考古编辑，患免疫系统疾病30年，在治病过程中成立了病友会，无偿帮助同病相怜的人。同时他开始旅行、登山、跑马拉松，做一切真心喜欢的事儿，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充满光彩。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张静。 我觉得您一天也挺忙活的，该工作工作，该编书编书，都是挺大部头的，学术性还蛮强的，没耽误。然后呢还做这个病友会，给这些病友们答疑解惑，做思想工作，鸡毛蒜皮的还得随叫随到，真的是挺不容易的。然后另一种方式的找身体的感觉，跑步，而且一跑就是马拉松，而且还光着脚跑马拉松，这个缘起是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你在不停的寻找吧。嗯，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接受了他们的一些理念。当时30年前，他们就在说每天吃30种以上的东西， 嗯， 就是更丰富的营养来源。然后还有一个呢，不是去跟疾病做斗争， 嗯， 而是与疾病和平共处， 嗯。 虽然当时意识不到，可是当你也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样的东西就随之而来了， 嗯， 你就会有一个接纳。也会有一种平和， 嗯， 所以自己就不纠结，在看病这个问题上不纠结。再一个呢，我就说得天独厚，就是第一你在北京， 嗯， 然后第二你直接看的是中国 最好的大夫 医院，非常靠谱。因为你在这不纠结的时候，你就会想，我怎么能够让自己身体强壮起来。 嗯， 当时电视里在播瑜伽， 啊， 然后我在公园里看有很大年纪的62岁的老人在练瑜伽， 嗯， 身体极为柔软。我说跟您学学，他说你做不了，你吃不了这个苦。而我恰恰就是能吃， 最不怕的就是吃苦。 对，就这点优叫什么优点。所以呢就跟他练了一段以后呢，嗯，我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就说中医说痛则 不通， 不通， 通则不痛。 对， 嗯， 所以你这样想，那瑜伽你明显的看到在舒展，嗯，对吧？ 对， 然后慢慢的身体也好了， 嗯， 所以一年以后我就工作了。 那跑步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强度可是大，比瑜伽的那个强度要大很多的。 就是2003年非典期间，那个时候我膝关节出问题了，就是不能蹲坑上厕所，不能追公交车， 嗯， 就是膝关节疼， 嗯， 就是会突然被扎到那种感觉 啊， 其实是有骨刺， 嗯， 然后检查完了以后呢，就说是叫退行性骨关节炎，45岁， 嗯， 我想这好绝望啊！你本来还觉得说你慢慢平稳了，将来生活就是有很大的可能，嗯，这45岁就变成这样了，然后说这怎么办啊？但是我后来看了一本书，就叫《行走革命》，是韩国的一本书。 嗯， 他就说，其实是你的肌肉无力， 嗯， 所以你的所有的重量在关节上。 上，嗯， 哎，如果你的肌肉有了， 肌肉有 力 了，就会好很多。 对，啊，我接受了这个以后，他呢就提倡一种大步快走。 嗯， 然后我就开始在公园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3个月以后，我就减掉了10斤，而且等我在48岁那年，我就从我家走到了王府井。 你家在哪？ 回龙观。 哇， 23公里，走了5个小时。我那个时候就是庆贺自己，我可以这么健康，所以我的所有的健康的自信真的是找回来的。 嗯， 一点一点，虽然我很怕死， 嗯， 但是我一定要求我自己活出精彩，活得生机勃勃。 嗯， 我会对这个很要求，那么我就会去努力。 30岁的时候张静患病， 46岁退行性关节炎导致行动受限，48岁他开始习练大步快走，四个月之后徒步23公里，49岁他开始户外登山，并于年底停止了服用18年的激素，54岁他登四姑娘山未遂，为提高心肺功能开始练习跑步，55岁用时5小时13分完成了北京马拉松，后来又跑了武汉马拉松、柏林马拉松、深圳马拉松等等，60岁的时候完成了雅典马拉松、青海龙牙峡50公里越野测试赛。 我发现您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人生总是在不断的新的探索和尝试当中，上了大学考了股，干得好好的，不行我要出去留个学，留个学后来发现身体不好了，那踏踏实实治病，治完病好了，不行我还要接着再尝试点新东西，我要越个野，我要去山上，然后我要跑个步，我要干一些什么，同时在做一些病友们之间啊抚慰人心的事儿，方方面面，自己身体上的也好，对别人心灵的东西也好，对自然的探索也好，总是处在一个向外学嘛的这个过程，永远是觉得当下的状态很享受，但是不满足，我还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美好，被美好吸引吗？ 就哪个不试试都觉得冤枉，因为生命有限，我要活得足够精彩。 因为比如马拉松，我现在北马我都不跑。对呀、啊、你已经跑过了。 嗯。 然后我去年跑了雅典马拉松以后，我就会对所有的人、包括组织赛事的人都说，应该组织大家去跑雅典。所以人生美好太多了。你干嘛老是重复呢？我当年30岁要出去就是不愿意重复。我才走的。然后现在我还是不愿意重复。 而且现在更有有利条件啦，身体越来越棒，然后还退休了。 是，比如说我每年现在，我会安排一段时间去旅行，去登想登的山，去看想看的地方，去和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旅行，大量时间我会去在家里带孩子。因为我喜欢跟孩子在一起， 带孙子是吗？ 对啊，我包括做饭，包括打扫卫生，你看到阳光灿烂，你看到绿草如茵，所以你就会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都很享受。 对， 眼前的还有远方的， 对，不管 诗意的和现实的柴米油盐都可以很享受。 就是、你不是什么不光有苟且，我觉得苟且也很享受。对， 其实对你来说苟且也很好。 对呀、 诗和远方也很好。 对呀、 都要。 对，都要。也不是因为你真的都很美好。你说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您对您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 我一直都很满意。包括即使我生病的时候我也很满意。因为比如说那个时候当我做化疗不能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我爱人在出差，是我的病友替我去参加。病友去世了，我的病友的妈妈住的养老院，她会到我家来取信件，所以我们病友之间也会互相帮助。对，现在我这个病友的妈妈，我每年就是8月15啊，或者是春节呀、也都会去看她。 好的，听众朋友，张静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